好，北京时间晚上8:07，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志恒。 嗯，那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来通过传统的收听渠道收听节目之外，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同时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会在其直播结束后啊上传到漫游嗨翻天的哔哩哔哩账号上，大家可以随时收听收看哦。 嗯，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就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舞剑 coser 韩小木和鬼竹雨，欢迎两位。 欢迎。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啊其实还是要和这个小雨小木聊一个和游戏有关的话题。今儿咱们要聊一聊游戏的一种分类啊，叫做音乐游戏。 没错，其实之前上次小雨小木来咱们直播间的时候，咱们聊过女孩子爱玩的游戏。 哦， 当时我还记得小雨说是一个狂热的音游爱好者，然后自己把那个App Store 里面的音乐游戏挨个下载下来， 音游大佬 下来，嗯，然后挨个玩，哪个不好玩就删掉，是吧？ 哇，这玩的游戏是真够多的。小木平常玩的游戏这么多，其实今天可以跟大家好好的交流一下心得，给大家顺便推荐一些好玩的游戏。 没错，我们小雨小木平常确实就是经常会玩一些游戏嘛。其实我特别好奇，小雨你现在手机里面的音游 有多少个？ 有多少款是经过大佬的检验能够幸存下来的？ 其实没有，就三个 啊，就三个， 就三个。 那你真是个挑剔的玩家呀。 可能是内存没这么大吧。 对，没错。 哎，那有没有出现过那种就是玩基本上玩通关之后就卸载的情况？ 没有， 音游很少有那种玩通关的情况。 就是都可以， 哦，这不断的追求极致是吗？是这么一个过程。 一个就不断有更新，然后不断有新的歌曲出现，然后不断有新的难度出现， 嗯， 然后就可以。 音乐游戏嘛，主要就是很休闲。一首歌可能我不知道你们啊，一首歌我可能会不停的打，不停的打， 只要哪首歌好听的打哪首。 对，我都会重复听。 那如果一直打的话，最后脑袋里回响的都是那首歌了， 经常会 魔怔了，就这样。 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音乐游戏就是各种什么方块、三角或者键，然后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就觉得眼前哗啦啦的那种？ 哎，是这样的。 之后就这样，就有时候坐车上打嘛，然后看别的地儿， 对，就感觉满脑子都是各种各种小按钮。嗯，确实不知道屏幕前以及收音机前的大家喜欢玩的音乐游戏都有哪些呢？大家可以不妨通过弹幕来和我们交流。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9，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神，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呢。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志恒。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舞剑 coser 韩小木、鬼竹雨，再次欢迎二位。 嗯，欢迎两位。咱们今天因为要聊音乐游戏嘛，那先来跟大家说说你们俩觉得什么是音游，就是一个音游应该具备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游戏才能算音游。 嗯， 有音乐能玩， 有音乐能玩， 消消乐也有音乐啊。 哎，不是，其实你给出这个定义，按说从你给出的定义看不出来你是个特别挑剔的人，但实际情况你肯定不是按这个来评判的。 对对，我就是我选音乐游戏，也不能说定义吧，就是我一般是凭感觉， 嗯， 就是打击，比如说特别带感， 就是节奏感特强的那种， 节奏感特强，我就会特别喜欢。然后画面其实。 在我看来都是次要的。 嗯，但是也得能接受啊。 对对对， 就是别那红白机风格，这个 只要得满足你那种可以做手指操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节奏感特别强的，像之前太古达人，其实我就特别喜欢， 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其实它就是不就鼓心鼓边的那种 是。主要是他那个街机版的打起来特别带感，尤其是俩人一块打。我和我每一个女朋友啊，都玩那个。 每一个 女朋友， 就是 那么几个吧。对对对，每一任 就那么几个吧。 哎，因为那游戏， 小伙子， 一定改，那游戏太带感了，实在是带感，所以忍不住的话玩，特别健康，而且就不像有的玩的那眼红的那种。你玩一会儿，你好像那个就是可能是可爱风吧。 嗯， 就是在这儿啊，其实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介绍一下什么是音乐游戏。我们这儿有一个给大家科普的。 嗯， 音乐游戏啊，说白了就是带音乐的游戏 ，music game，是使模拟器发出相应音效的游戏。这音乐游戏啊，不断发出各种按键合成一首歌曲，类似于奏乐。 哎， 这样的话，主要考验的是人对这个节奏的把握。 所以我们小雨说的很对， 对，主要节奏，就是你 节奏 把握不准，就这个没法玩。以及手指的反应和眼力，主要是这个。包括说啊，这个音乐游戏为什么玩不腻呢？就是因为它不停的有一个竞争，而且是你做的最好以后啊，会有一种成就感。其实玩什么游戏都应该有成就感。 对。 不过那个喜欢音乐 没有成就感的游戏早已经卸载了。 哪有游戏没有？俄罗斯方块其实都有成就感呢，最后还发射火箭呢。 方块。 看来真是经典呢。而且啊，这音乐游戏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玩这个会让心情特别好，就是因为有时候心情不大好的时候，一听歌自己好像就真的在演奏这歌一样。 对对，是这种感觉。 起码在那两三分钟里面， 特别好。 那我们的小木呢，就是你觉得一款好的音乐游戏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点？ 因为我音乐游戏玩的不是很多，就只玩过一些主流的，不像宇哥就什么都涉猎过。但是我是属于只玩一些主流的，就是当下比较火的，朋友玩比较多的那种，我会去玩。我可能被这种游戏吸引的话，一个是它的歌要好听，还有一个是它的画面要好看，就是我比较喜欢。 所以你是画面党了？ 对，我比较喜欢有那种 画面， 就是有女，因为我是喜欢跳舞，所以我比较喜欢有那种，比如说有建模在背景跳舞，像初音，像那个偶像大师灰姑娘，我就可能是重点更放在他们跳舞上面，有时候看到喜欢的舞蹈还会翻跳。 说这个其实让我想起来这劲舞团，当年这劲舞团其实也算是音游， 非常火。 对， 藏爱家族现在还是依然活跃的。 对对，藏爱家族 是那个，那就属于是典型的画面又好看，各种各样的时装，但是呢它同时这个音乐的感觉也很强。 对 对，节奏感这个，因为我之前看我朋友玩那个是属于我觉得相对比较难的那种，就上下左右一直在摁，但是我会反应过来 啊，四个键还难呢，那音游难一点的用那 什么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有那种八键模式， 是有八键模式， 就是要人命了。 我会觉得 我是打不了那种，因为 那种手速太快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音游应该是越来越难啊，不是这样吗？ 它分很多种类型，有敲击类型的，有按键类型的，然后都不太一样。 对，有那种摁八个方向键，有那种只要打节奏、打节拍就可以的。我比较喜欢打节拍的那种， 因为你玩不了八个方向键的，对吧？ 显然玩不了八个方向键的。那我们的小木今天穿的这个 T 恤也是为了初音公主吗？ 对，真的穿来了，正好这也是赶上初音多少周年。 对对对， 然后 是不是 他们在北京有 十年了？好像是吗？ 不止十年。 就是 差不多十年了，差不多。 好像前一阵说那个圣诞季， 对， 看了一眼。那待会儿聊初音未来的时候，你可以多说，多聊一聊。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什么是音游哈，然后我们的志恒也给大家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科普， 是非常可信的这么一个科普。 对，其实咱们刚刚也有提到，就是现在市面上主流的音乐游戏它大概的一个规则和玩法，比如我们刚刚提到了有那种八个方向键的，然后也有那种就是 靠光看 靠节奏 单独这种节奏的。 对，其实也有的音乐游戏尤其是在街机里面会比较多，是和跳舞结合在一起的， 是 它也有音乐，但是你人也要跟着。 对对对，就是而且很多是靠手势的，这样这么一滑它做一个什么动作，很多是这样的。 哎，好像在那个主机游戏上面也有那种类似什么舞蹈教室的那种。 对对对， 那就是把音乐和体感游戏结合在。 哇，那个玩的够累啊。 Steam 上面有一款游戏叫 Just Dance 2017，它就是通过摄像头，其实就算你没有摄像头，手机下一个 APP 你可以直接这么摇手机，它就能感受到你的动作。 哇， 就挺高端的一款游戏，就是它、 手机会甩出去吗？太危险了， 一定要拿好，这个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但是那个 就是它上面会有，比如说它会摆几个动作，然后你就跟着音乐就跟着它摆同样的动作，然后动作比较标准就得分这样。 那个它是靠什么感应啊？ 也有可能手机它可能会有一个上下左右定位，然后 就是陀螺仪应该是， 就只要它会告诉你拿在哪个手上，然后你 是 你去跟着做动作嘛。 它会感 应，感应 到重 具体的原理 重力感，重力感应。嗯。真的是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玩个游戏已经变得越来越累了。这个手机万一摔出去，新买的 iPhone 怎么办呢？真是太辛苦了。 对啊，这刚刚发布了新款，可不能用来玩这个游戏。 是是是。 嗯，其实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大概的一些规则嘛，一些玩法。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小雨小木最早是为什么会喜欢上玩音乐游戏，尤其是小雨为什么会对音乐游戏情有独钟？ 我就真最早就是消遣， 嗯， 就是感觉其实玩音乐游戏。对我来说玩音乐游戏的成就感给的更大一些，但玩别的游戏可能就一般吧，但是对音乐游戏比如说打一个满连或者打一个高分那种成就感，可能对我来说我就更喜欢那种成就感。 那最早的时候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是哪款游戏？ 对，玩的是哪个游戏？ 太古达人。 太古达人。 对对， 是玩的是那个游戏厅的那种还是 PSP 上 的？啊， PSP 上的。说上这 PSP 游戏，其实我想到的不是太古达人，是怕他碰。 嗯， 怕他碰。那个当时我觉得特别可爱，那一帮小东西， 是的， 太好玩了。 啪嗒啪嗒啪嗒碰， 什么碰碰啪嗒碰？ 对、 啊，不要再说这个，再说就卖萌了，有点。 真的，真的，就这也是属于洗脑循环。如果你玩的时间长的话，就是不管干什么，脑袋里都是啪嗒啪嗒。 是，那节奏就是太容易洗脑了。 对，话说我们的啪嗒碰也出了 PS4 的。重制版好像就在这个月下旬要开始发售 了。 对，然后今天还给大家找了一个啪嗒碰的那个重制的一个视频啊，就给大家怀旧一下好不好，一起去看一下。 真棒。 大家刚刚看完了萌萌的啪嗒碰哈，其实刚刚小木还没有说呢，那你最早接触的一款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音游是哪个呢？ 就是初音未来那个。 初音未来的。 对、因为当年我是属于一个接触，就是不太 是那个歌姬计划。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哦，那个也是 PSP 版本的吧？ 那个我一开始接触是 PSP。 哦，是我当年还下过这游戏呢、后来就玩不来，那个太快了，我就觉得这个。 它也有简单模式的。 哎、 真的 我。我觉得我不适合玩这种啪嗒碰的速度刚好适合我，再快一点我都受不了。 因为那个是我当年也是朋友，我看朋友突然之间都突然开始流行咪咕，然后有各种 MMD 啊什么的就出现了。然后我说这个是什么，我想了解一下，然后就专门为了这个游戏，为了玩这个游戏买了 PSP。 哇！ 然后因为 了游戏买硬件， 我是为了太古达人买的。 说白了都是为了 音游。对， 说到太古达人，其实还找了两张图片呢。 OK、 哎，还有这个、这个是街机版的太古达人， 是这个太古达人， 你们有没有？喜欢太古达人 的，就是往边上偏一下，偏一下不就露出来 了？ 瞬间化身街机了，卖萌啊卖萌！哎，你们有没有玩过街机版的太古达人？ 玩过，特累。 似乎每一个游戏厅都有这个吧？哎，但是只有真的这街机敲起来，我感觉。 嗯。 其他那个我就一直觉得那 才叫真实的打击感， 是是是是，很专业那感觉、 那咱们说回到咱们的初音未来，然后当时玩怎么样， 当时玩的时候其实也是那种就是比较追求 full combo 全连的那种感觉、然后就一首歌会打很多遍， 对， 然后简单的 full combo 之后有中等的 full combo no no 完了就有 hard 的、就是 那你是哪个水平段呢？ 不要再下一个话题，你说实在太丢人了。 那就是说，这种简单模式和普通模式，你肯定能全连，是不是？ 啊、差不多就是中等水平 了。那还行，那还可以了。 跟那些大神是没有办法比的。就有时候有些朋友玩的比较厉害一些，坐在他旁边看，就会觉得哇，这个手速真的不是正常人的手速。 对对对， 我印象特深刻，当时我也那个挺爱听初音的歌，他那千本樱、哎呀，那是真的太快了。后来 B 站上不是还有鬼畜版的？ 各种 那个要是玩的话，那手都得抽筋，感觉。 所以呢，就我们这种哈哈初音未来的小小菜鸟，就来感受一下真正的大神玩初音，是一种有视频啊，专门扒的。但是其实这个歌可能不是最难的一个，但是觉得反正 挺难的吧，应该 对对对，能全连是很厉害的，一起看一下。就切到了我们， 看了一下，就感受了一下， 感受了一下大神的操作。 对，初音，对，初音也是那种就属于八键操作，就是左边的上下左右键也要操作，右边的那方块三角键。 我玩按键的特别不行，我按着按着就不知道按到哪个。 按偏了，到时候一慌，特别容易慌。 对对 对, 对， 尤其是像咱们这种四键都玩不溜的，到时候玩八键，那 就有时候反应不过来， 是 是 是。 是有些键还要一直摁着，然后另再去摁那个自己键再松开什么， 是到时候反应不过来，到时候再气急败坏把手机砸了，这也不太好。 玩游戏还是要一个平常心， 这种一急特别容易生气，真的。 是我们看我们弹幕大家有没有反馈一些游戏，大家有说到那个是读 demo 吗？不太清楚，但这个是不是两位有没有玩过？来跟大家讲什么？大家说这个超级喜欢， 三个游戏里边其中一个。 哇，硕果仅存的三个游戏里边， 那就绝对是精品了。 对，没错。 那 Demo 到底讲的是啥呀？ 她是一个小女孩，她是有剧情的。一个小女孩有一天呢，掉到了一个世界，然后呢，那个世界里边有小黑人儿。 小黑人儿， 跟我瞎编的似的。 小黑人 是就 是 那个地方有一棵树，然后慢慢他就弹钢琴打那些曲子，慢慢那棵树就生长生长生长、 是不是这棵树？ 对对对对、 所以它是那种闯关型的游戏吗？ 不是闯，它就是 有点像养成的那感觉吗？ 也不是养成，它就是有剧情，你比如你打出了几首歌以后给你一特定的剧情 啊， 就这样的。 那小女孩的目标是她的目的是她要 参天大树， 因为最后我也没打出来最后。 所以说这游戏还在手机里，直到什么时候打通关了再考虑换一个游戏。 对，然后但是歌之前我都打出来了，好像最后剧情我还没触发。 音游都是那个， 对，反正最后说那个小黑人好像是他哥哥。 所以现在小黑人的身份还没有揭晓，是不是？ 玩到最后， 不知道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有没有就是玩通关的感觉，我们反馈还是这个一直处在更新当中，是不是还没有最后的结局？ 或者说这游戏实在是太难了，大家都玩不通关。 不知道， 游戏真的它会不断的更新新的曲目， 对， 是，要不然的话玩通关其实也挺难过的。玩通关一个游戏会很空虚。 对 ，demo 就是因为它里面就是交响乐啊，或者是钢琴曲。我特别喜欢， 哦， 就是音乐品味比较高雅一些， 格调高一些。 我看我们那个大家有说小黑人是非常绅士的， 对， 对对、哦、对，而且他每一首歌都旁边配上他们两个的插画， 哦， 特别好看， 就等于是背景都是插画的这种感觉、 哦、对对对 哦，好像感觉他的画风也是比较有特点的那种 嗯, 嗯，算是 感觉 这算什么样的， 是哪种画风啊？ 水彩， 就有点 写意的那 意思，对对，有点写意的感觉。嗯，还有大家也说公主殿下的歌可是很难的。 嗯嗯， 是啊，我也觉得难， 所以你放弃了。 是是是， 嗯，他好像有的那个就是也要用到摇那个 PSP 什么上面的 摇杆， 摇杆 是这样吧？ 对、 嗯、 对， 所以就更加 这摇杆这东西， 摇杆 太费摇杆了，很多游戏都费摇杆。我当年玩怪物猎人，把我那 PSP 摇杆玩坏了， 哇！ 是到处去修都修不好，拿花了好几百块，最后那个淘宝上买了一点东西自己修，反而给修好了。 厉害！ 我是不是得开我是不是得开一个店呢？以后就修 PSP 了， 承接各种业务，各种维修业务。嗯，我看大家有提到这个节奏大师 啊， 哦， 嗯， 节奏大师，因为 前几年特别火， 对，有一阵是非常火，因为就是他有一种社交性。 是马克西姆的歌还是谁的歌？ 就 野 蜂飞舞， 是那个， 是给大家放成 音乐，特别洗脑。在公交车上到处都能听见那个声音、嗯、就是谁又在玩， 对，当时真的是因为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啊 就是看谁分高， 在同学都在加入混战、 嗯、 然后每天就看着排名，哼哼，然后心里想你不要嚣张。 对，我现在看网上还有人传视频，就单手玩这些游戏，他旁边会放着表、 哦， 然后一个手放表的意义就在于它能证明它 是 它 没快进， 它没 快进、 嗯、但是那手真的就已经是幻影了，但是它一个都不落。 那这个单手怎么玩啊？它经常会有好几个， 对，它就是这几个，就 你不会念的那个游戏。 哦， 哪一个是你不会念的游戏？ 念不出来我们也不知道啊，关键是 我觉得那个小雨可以把手机给计时上个月，看 看 这个三个游戏是哪三个，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屏幕得调亮点， 有一个是 BMO 是不是？ 这个吗？ 还有一个是那叫什么？ 你不要暴露什么信息。你看是哪个 ？YTUS。 对， 有没有大神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怎么读？ 对，这怎么读啊？ 他们说出来也是打字啊。 那有没有人可以发个音标过来？ 就是发一个汉语的谐音，跟小学生学英文一样那样的，教一下我们。 对对，这个求大神科普啊 ，CYTUS。 就这个游戏，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游戏之前我在。网上看有一个大神单手玩九级的曲子， 哇， 九级算是最难的曲子， 应该是， 对对对，超难， 天， 单手， 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手指灵活度的问题，嗯、这跟就 是 单脑 脑 力， 对对，肯定是脑子， 这应该是算什么？算是逻辑思维， 手脑协调应该， 我知道 算什么思维？ 学过钢琴， 嗯， 要因为他那个手可以那样，可以那样， 手指可以摆出各种寻常人摆出， 学过手指瑜伽， 嗯，对，因为我之前看过，就有大神是两个手玩嘛，然后我、 嗯、 其实我玩这个就特别低级，我觉得左手就在左边，右手就在右边，嗯、但你看他玩着玩着，两个手就交叉在了一起。 这就是炫技了，有点炫技的感觉。 对，然后当时就是看的非常的就是 震惊是吧？ 对，非常震惊 ，shock 一度怀疑自己，真的啊。 所以发现其实你看，如果你不看那些大神怎么玩，可能你完全都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种技巧。 是没错。 所以是不是这些玩音游还是要多看看其他人怎么玩的，没准能给自己一些思路。 有些手法什么的，就是他们能研究出来那种最快摁到那个键， 嗯、 又手指头不打架那种手。 对，像刚那个游戏，它是有谱面的， 嗯， 所以就是有时候会看一些别人的，然后看看谱面什么样。 嗯，那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了。晚上8:29，一小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 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九八二和官方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志恒。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二次元文化爱好者舞剑 coser 韩小木鬼竹鱼。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咱们今天的话题应该是聊聊音乐游戏。 音乐游戏刚刚在这个片花之前跟大家聊到了节奏大师，然后说这个有的大师真的可以用单手玩，这 真的是大师。 其实这个节奏大师我也找到了一个视频，但我记得我当时玩节奏大师的时候好像里面是没有类似什么那个千本樱啊，或者是 那野风飞舞肯定是有的。 对，我是说就一些二次元的歌曲，就我记得当时嘛好像 是 没有的，是 好像我印象里也没有， 但是因为现在我已经卸载了那款游戏，所以我不知道是它更新了还是大家自己做 的 那种的，是不是也会有，我不知道节奏大师 是他要 不 更新那彻底没人玩了可能。 对，但好像这种游戏也可以自己做歌， 那就是特别狂热的爱好者。 对，那我们先看一下节奏大师的这个片段好不好？ 我 不 失 败 了，怎么说话不视频。 好，其实刚刚这个大神已经情不自禁的跟着旋律开始， 都已经开始嘲讽这个看直播的朋友们了。 对，其实后半截还有一小段，但没有跟大家解释，他中间暂停了一下。其实照这个速度暂停一下再开始，我觉得他肯定会漏好多键，但是然而并没有， 没漏是吗？ 对，没有漏。 他那速度我看都看不清楚。 他其实要摘一下眼镜，他觉得就是戴眼镜就比较妨碍他那什么，然后他就暂停了一下，把眼镜摘掉，然后继续。 太厉害！ 手暂停啊！ 对，他那个不是暂停之后会有三二一，然后我就说那肯定会漏掉很多， 是怎么着都得漏、啊、 那就把人一下就接上了，果然那个这个 太厉害，真大， 手眼脑的高度配合， 人和人的差距太大了，只能说。 对，刚刚这个小雨说有一个游戏哈，我们都不太会读，怎么读？然后我们这个弹幕当中大家有说， 小林说科赛特斯， 对，科赛特斯，那我们 就 暂时信任你，好吧？暂时信任一下你啊。那说一下我们这个科赛特斯这个游戏，是一个怎么玩的游戏呢？不要笑，不要笑，要相信。 这个游戏跟就是以往音游我觉得都不太一样，因为它不是那种掉传统掉块的，像节奏大师还有 Demo 都是掉块的。它是就是它会先出小圆点，你要摁那个圆点，然后它有一个节奏杆， 就 上下 节奏杆，然后你还比那俩小圆点，我跟着你动 就这样。对，然后它那个节奏就到哪儿，然后去按那个， 好像比较复杂耶，难不难啊？ 我还是上手挺快的，我还挺适应这个模式的。 对，这个就需要调整之前的那种思维惯性，还要 对 我看他们玩，我觉得特别难。 嗯， 那果然我们这个音游爱好者就不一样啊。 这手脑这反应速度特别快，而且眼疾手快，可以说真的是这样。 对， 这我觉得这其实挺锻炼人的。 对啊， 比那些益智游戏什么的锻炼人太多了。 就是锻炼 反应速度， 脑、手和眼的配合。 对对对， 就非常可以预防一些疾病。 对， 还 得记谱面，应该可以预防老年痴呆。 哎，真的是这样。有的人玩游戏 没有说破这个事情。 有的人玩游戏真的其实对眼睛有好处。那个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当时忘了那视力，反正是他玩了一年，天天打游戏打了一年，反而这视力这个度数啊，眼镜度数降低了。 你这个绝对不可信，不可信。 是大家仅供参考啊，因为可能是眼睛来回活动，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那儿。 送大家一句话：适度游戏易脑，沉迷游戏伤身。大家要谨记。那我们小木说说，就除了初音这种，还平常会玩一些什么样的音游呢？ 之前沉迷最多的肯定就是 Love Live 了， Love Live， 因为那个是一开始我朋友跟我说那个是个音游，让我来玩，我一开始拒绝了。 Love Live， 那个好像是带收集成分在吗？ 就是这个没有错，看到我的手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因为它是那个，它这是九杆键，九个小姐姐，然后它的那个节奏会飘到谁的头像上，然后在头像上点一下， 还可以，还可以，这个不是特别难，还很好上手， 这样， 而且 它的那个圈从中间，然后到谁的头像上，正好吻。合的时候就点一下就 算掉块， 也算 是掉块，因为它没有那种上下左右按键之分。 我前两天玩一个叫什么来着，我都忘了。然后他， 那你这要怎么介绍？游戏会哭的， 大家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且听着。 哭的， 它一个圈儿一个圈儿，然后那个，然后从中间出来，然后他，比如说你按这儿吧，这么摁一会儿，哎，他转圈了。 那是什么？ 听不懂，听不懂。 什么感觉？ 就是，然后他那个一个圆圈，一个就像一个光盘上那个东西，就是摁边来识别，它从中心往出掉，然后你转，就是摁着，然后它突然就是它转了，然后 它自己会 转，拐弯是吧？等于是 它自己会转，它这么着就转了。 这个无形中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哎。 没事，其实你放桌上，你自己也跟着转就行了，这样等于它没有转。 转手机不就好了吗？ 所以我觉得 要转， 所以你这个只适合。 我应该多玩玩音乐游戏，提升一下这个 特别虐的游戏。我依然忘了叫什么，因为也是英文的游戏，它是三面掉块。 哇， 你这不适合我们菜鸟。 对，它是三面掉块，就是，从这么着掉，这么着掉，还有这么着掉， 就是只有上面不掉，其他三个面都掉， 对对对，都掉。然后它每一面掉的时候，它那个块会闪一下，就告诉你它要掉了。它那 都会给你个提示， 会闪一下。然后更虐的是，有时候它有一面是你只要触摸到就可以识别。但他有的歌不是，他有歌是两边都要摁，都要摁，而且有时候节奏不同，你的眼睛就 只能一只眼盯左边，一只眼盯右边，两边那么同步不起来。 哎，就跟那个我看国外有些大神一样，写字儿，他俩手从两边开始写，就和这个一样。 还有那个两手画画，你们有没有看到过？ 看到过。 别说画画了， 画光右手 一个 从那 种。是对，就是这个我都做不来，就是很多人都做不来，两边画画实在太难。 玩音游也是，他要左右两边的节奏不一样。其实像弹钢琴的人就很容易了，他所有手节奏不一样。 就跟还有一种就锻炼，就是好像右手去摩擦，左手 去 敲击 那种。 这个属于那个画圈和画圆的一个简化版。你做不了，做不了，别做了，别做了。 对，我们有一次三个人玩那个音游， 就是刚好这样的话简单 一 点。 对对对， 你们这也算开黑，你知道吗？ 是。 是，我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有说那个 CU。CYTUS 那个有人说是赛特斯，说是有道查词典查来的， 这个好像稍微靠谱一点。 石生玩过我说的那个游戏， 哇， 那个叫什么？反正他那个形象，就吉祥物的形象是一黑脑袋的一个小方块小人。 黑脑袋的小方块， 感觉有点魔性。 小方块有脑袋吗？ 哎，大家有提到这个 OSU。 OSU， 好像这个也是，是不是一个类似同人制作的那么一个游戏？ 我没印象， 好像是这个游戏吧。 没有，好像见过这个画面， 看简单粗暴的一个大 logo。 这个我没下，这个我没玩过。 好像也是 平台的。 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好像那个资料里面会有 玩了， 对，是有的。 蓝空我玩了， 然后包括什么载音，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OSU 这款游戏，它是一个基于市场上各种流行节奏游戏的操作模式而只做成一款独特 PC 版节奏游戏。为了保证一个好的游戏玩法和设计规则，这个 OSU 增加了包括在线排名、多人游戏、重放交流和一个庞大的社区在内的各种元素。当然了，它也是一个全功能的编辑器，大家可以直观的通过你想要的歌曲来创造属于你自己的Beat Maps， 由于 OSU 是根据 DNS 上啊 NDS、 那个、NDS 上那个这个日文就跳过去 了 啊，对对，什么什么良好游戏， 什么游戏， 啊、 对、 这个， 改编的，嗯，那它算是一个，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是跳舞还是？ 应该也是一个节奏， 都不知道是吧、嗯？看来这游戏确实是。那个说到其实这个 PC 游戏让我想到的是除了这个之外， 嗯， 包括咱们之前说这个什么 QQ 炫舞劲舞团、 嗯、 QQ 音速当年啊就是很多朋友都在玩、 那个、 滑旱冰的，就是滑旱冰、 嗯、 好像我印象里是滑旱冰吧， 我没玩那个、 哦、 我 没玩，反正好多人玩， 但 QQ 炫舞我是玩了的。 是吗？好像 是， 好像那挺花钱的。 我没有充值 哦， 是一个 上下左右键来摁的那种。 对， 它很多模式， 节奏模式和那个八方向键、 真难真难那 键的模式。 我比较喜欢像 Live 那种，就是在那个手机屏幕上能直接用手点。 哎、对，我 是。 但 Live 的真谛难道不在于抽卡吗？同志们， 对，没有错。 嗯， 那你们有多少的那个？哎，最高是 UR 吗？ 对 UR。 嗯，多少个？ 一张。 我玩 一张。我都 有 一 张。 哎呀。 就是一下子觉得特别自豪， 是 吗？ 一张， 嗯， 一张，还是单抽出 去，就是大家都是这点儿比较背，就是抽卡这种东西。 有一张花羊的， 是吗？我是一张小鸟的。 哎、不，这话题我觉得 抽那张吗？ 我已经记不清。 我是， 哎， 我是那个天使， 是不是女仆？是他们是不是有女仆？ 有 女仆， 还是有什么？反正是有一个，嗯，有一张。手气是不是还不错，还挺欧的。哎，算了，当然不能跟大佬们比了，是，也没有充值，没有充值，对对对， 说怎么着、嗯。 我看我们楠楠说超级难，超级难的是哪款游戏？他说的是哪一款？ 应该是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刚刚说的那款 OSU 吗？ 应该是吧。 哎、嗯，其实还有一个叫做 Super Pets， 这个没玩过。 这个好像是一个自己 的吗？ 对对对，我们可以先感受一下。这个在那个 B 站上有很多大神上传了这个作品，还有教程什么的，先感受一下它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呢？ 嗯， 先看一下。好的，刚刚我看我们弹幕当中有小伙伴说这个板子还是比较贵的，但这个难道不是可以在 Pad 上？ 是我印象之前在网上看有人玩过，在 iPad 呀、什么 Mini 上都可以玩，这个真的是特别带感。 对，这个跟那个其他的音游有点不一样，就其他音游是就我打得好或者不好，其实对整个歌的演绎不会有太大影响。但这个就是你自己来弹奏一首歌。 你要这个玩的不好，歌就没法听了，真的受不了。 是的， 而且这个玩的好，它有一个创作的因素在啊，就玩的好，你自己可以编歌编组合。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但我印象里好像就是这个。 对，你看它有什么红色的、蓝色的各种颜色的那种方块，是你要自己提前去给它设置好各种音效吗？ 好像类似吧，因为我也没玩过，我只是见过别人玩， 对， 应该是这样 的。对，它还会有好多教程 音乐的那种编辑器， 是是是，有 点 像 那 个 感觉。 就属于就是自由度会可能会更高一些的那种。 没错，而且其实看到那个，我还想到当年在那游戏厅里玩《乐动魔方》，各位玩过吗？我每次都选 Lady Gaga 的歌，就是哎呀，那个打的特别，就是一样的。12个格还是9个格，哪个闪出来就跟打地鼠一样，哪个闪 哪个亮， 是最后点着点着自己就开始乱点了，但真的特别带感。 对，那个感觉得记谱面。 那跟大家盘点了这么多的音乐游戏，咱们再来看看还有没有遗漏的。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图片，比如说刚提到的炫舞， 炫舞， 对，就是现在回过头来再去看， 也还是很好嘛，对吧？ 对， 画面很艳丽，很鲜艳，这个人物动作很美。 就大家都会喜欢当时那各种翅膀， 对，大翅膀， 对对，大翅膀， 光效什么， 土豪的。 我印象里那半边翅膀我特不喜欢，但是很多人就是半边翅膀便宜，所以都买那个。 对。像这个 OSU 刚才是不是跟大家看过？这个一舞成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也是个街机 玩的。就是很多年都很那，很多人都在那儿跳的，站着真人跳的是吧？当年还有那种跳舞毯，其实 对跳舞毯，那跳舞毯好像就是好多家用的嘛。然后当时那时候还小，然后家里也买了一个，然后我爸我妈和我吃完饭，他们三个人抢，互相推搡。 哇，太受欢迎，高科技啊！ 对对，那时候还算是高科技。 那当然。 然后就特别开心，当然那个时候的流行歌曲也都是当年的那个当年的那种爆款 啊。这样啊， 对，当然现在已经想不太起来了。 就那什么当当当当什么大家一起来， 哎，对对对， 啊是 啊，你们今天听出来了，我唱歌你们刚听懂吗？就这个， 我们是靠词儿听出来的。 大家一起来，一般我唱歌别人都听不出来调了。 不要妄自菲薄，唱挺好的。 是是是，只有我是、那个、 像我们三个这个音乐造诣这么高的人都能听得出 来。没错。 好，再来给大家看这个《热舞派对》，好像这个是不是一款、 这个、好像没有玩过， 这是款手游吧？好像是。但我估计 这个、 不知道还是 PC 有没有小伙伴们 有没有 玩过的，留个言。 对，有没有大家玩过的可以留个言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还有这个《超级爵士鼓》。 哦， 没玩过， 这太复杂了。我怎么印象里那超级爵士鼓是游戏厅那种真的架子鼓呢？当年我记得游戏厅有真的架子鼓，然后那个屏 那 个电子屏幕像节奏大师一样， 对对对， 每次打那人都特别酷，就是只要打得好都觉得特别酷。 游戏厅我特别不敢玩那种，就因为每当有人玩的时候，后面就会围一圈， 对， 是是是， 玩的不 怎么办， 包括跳舞的那种。 对， 哎，但是好多那个游戏厅里面有那种投篮嘛，我觉得玩那个都有压力，总觉得好奇的路人就突然在你后面停了下来。 一般都是家长和小朋友玩那投篮投的最多。 有一次我玩。是因为正好看到那个跳舞机上面有我会跳的歌、AKB 的 Heavy Rotation、然后正好有那首歌，然后就点开跳一下，分还挺高的。 说不定 觉得还好还好。 对，他那个有点像加色 dance 那种，就是他会用摄像头来投影你，你就摆出来相应的跟他相同的动作就可以。 那其实难度挺大的。 其实只要你会跳这首歌， 对， 其实分数肯定不会太低。 对对对。 你就比如说上回我们那个小雨小木跳那个恋爱幸运曲奇，这应该也是出现率非常高的一首歌了，是不是？ 现在那种日文歌啊什么的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看看弹幕当中大家有没有说太古达人，太古达人我们刚才最早就聊过 了，是一定半路进来的小伙伴。 我想起来了一个，那个 NDS 上的那个节奏天国。 节奏天国， 对， 是一个什么， 那就是一纯节奏的游戏，但是呢它 就没调嘛，就是光是踏踏踏这样嘛。 对，它但最有意思它会根据那个画面，它有节奏，比如说两个人打乒乓球呢，我要直接把它那个节奏跟上。 哇， 这个感觉很魔性啊，这个游戏。 这个， 而且画风属于很简单、很抽象的那种，特有意思。 哎，那现在大家还可以玩到吗？是比较老的游戏吗？ 比较老游戏，就 NDS 上的，触屏的，拿那笔当当当， 拿笔敲那个是吗？ 对，拿笔敲。 我印象那个屏幕损耗特别大。 大家玩 NDS 的时候比较喜欢玩什么游戏？我记得当时玩那个 Cooking 妈妈、料理妈妈，玩停不下来。 对，做饭的。 对，就拿一根笔。 对对对。 可能 NDS 更适合玩这类游戏。当时我们玩动作游戏，我觉得那 PSP 就比 NDS 给力很多。 对。 就是发个招在那划了半天，就让人觉得特别不带感。 但我不知道你们晕不晕3D， 好多那种动作游戏就是 我有点晕。 哇， 我真的是，尤其是射击，真的转方向自己只能转晕，还没有开。 我是玩那个普通的射击，像什么 CS 经典那些不晕，但是像有些现在这守望先锋什么的，一般的英雄可以。我后来玩裂空，我裂空玩的特别溜，但是呢玩俩小时就恶心，就受不了了。这个确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正常人玩时间长都晕，还是适度游戏吧。 对，适度游戏主要它会对眼睛 就是很快， 因为你一旦习惯，你沉浸进去以后，你用心，你习惯它里面这节奏，你现回到现实，你觉得你也能闪似的，就是有这么一种感觉。 大家还说 VR 会比这更晕。 哇、哦！ 我一直没有试过 VR， 他们说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是他有翻车了，太激动了，就有那种眼镜，然后你可以把手机架到 VR 里、 啊，那就 哇，那个是真的是巨晕。 哦、 对，他可能是 有那种东西， 会感觉就在你的眼珠面前的那种感觉， 可能是因为也是比较简易，因为这个技术的进步啊，慢慢人以后就能适应这个了。 嗯、 就像当年这个3D 技术，各位知道3D 电影什么时候最早诞生吗？ 什么时候？ 就是卖弄一下这小常识。1953年的时候，3D 电影就诞生了。 啊、 对，然后但是呢，当时那所有人受邀请一看，看完以后说受不了，为什么受不了？太晕了。 嗯， 就是当时每一个人都觉得晕。后来啊，是随着技术慢慢进步， 我还以为随着人类慢慢进化， 那进化的真的太快了。 就 说 VR 以后肯定是也会越来越好， 对，它可能会越来越真接近真实的那种感觉，可能现在还是 VR 以后玩音乐类游戏 就上瘾，更上瘾。 哎，前之前有一个视频，就是 VR 玩音乐游戏， 是吗？ 手他从哪儿过去？ 自己用手戳戳这个方向， 打着旁边的人了。 对的东西， 这个不适合在人群密集的场所。 早上早高峰挤地铁去玩一个这游戏， 太可怕了。 对，嗯，我看看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有没有。还有没有说这个？ 大家好像玩太古达人都会比较多一些，弹幕里面 是 真的是一个非常经典， 因为它也移植到了各个平台上面， 对对对对对， 像我们说 PSP 啊、手机啊，然后各种什么主机啊、街机都会有太古达人。 太古达人 特欢乐，主要是、 嗯、 对用的都是当下流行的那个动漫歌曲啊什么的， 嗯， 所以就特别。 哎，那咱们来总结总结哈，就刚刚跟大家盘点了这么多款音乐类的游戏，那大家觉得一些受欢迎的音乐游戏，比如我们提到太古达人， 嗯， 等等等等，就是它受欢迎的原因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大家的共性普遍的特征 ？No， 嗯， 我觉得 就是什么样的就这种音乐类游戏才能经久不衰呢？ 好上手 是 一点，歌好听，我觉得最主要是歌好听， 对，曲子好听，然后还有就是好上手， 嗯。就是不能给大家一个特别高的门槛、 这个、 是 而且这个歌啊是得当下大家都会的这个歌，你别一会儿回到80年代那个歌那没人 哎，我觉得也有人会喜欢复古的那种， 是那就是歌要多，它证明歌要多， 对， 多的话你才能选择、 嗯、其实只要好听就行，就像 Demo、嗯、还有那个怎么念来着 CYPYGUS 里边的曲子都是原创曲子、 嗯、 啊是吗， 都是原创的， 这么厉害， 所以作曲编曲还是很重要的、嗯、如果你要做原创 的那个， 那这个游戏成本太高了 啊， 也都是原创曲目， 嗯 嗯， 所以原创曲目的话就会很考验它的作曲和编曲的功力， 对对对、 嗯、 但像太古达人他会就是非常开放嘛，他的曲库就跟我们说节奏大师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些歌曲还有这些经典歌曲都会不断的以拓展包的方式往里面更新， 是因为新歌玩的大家都会很欢乐， 嗯， 这样的， 对对对， 嗯，所以其实大家玩音乐游戏主要图的还是一个放松一个快乐嘛、 嗯、 那我不知道就是像我们的小木和小雨你们在玩音乐游戏的时候觉得自己能从里面获得什么样的一种快乐，就是为什么哇觉得就是 形容一下， 对，形容一下， 因为我玩音乐游戏主要是冲着那个曲子好听或者歌好听去的、 嗯、 我当时听这歌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就不一样了、嗯、 就是特别放松， 哎，其实说到这儿啊，让我想到其实有时候这音乐游戏可以给你一个就是增添曲库的这么一个途径， 对对， 你有时候真不知道听什么歌了在路上， 哎，这也是一个 玩一下这游戏，哎，这个歌好听，我上某个这应用上、 嗯、 把这歌下下来， 还真的是， 嗯， 就比如说之前上大学的时候就你在宿舍里面玩那个音游就会有人说哎这首歌挺好听，它是什么歌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也 然后你念不出来是吧、啊这个 啊、你自己看一下真的会有这种吗，因为好多的什么比如日文歌英文歌 比较休闲的那种玩家、嗯、可能像节奏大师那种比较紧张的打不好他都不让你打完的那种、 哦、 我真的是受不 太 了，太 挫败了，这样 会 有那种跳过功能，但是你跳过一首没有办法，就是你还会有下一首更难的，所以你早晚都要把那个功课， 因为我就比较休闲、啊、我就想给这歌听完了或者打完了这种、嗯、能打到满年更好、 嗯、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一次性买断的那种、 嗯、 那种游戏、 哦、哎，其实也有一些音游会出那种欣赏模式，就是让你纯听那个、 啊、 纯看 MV PV 那种、 嗯、 是不是初音未来就是 有 那种， 有 有、嗯、有偶像大师灰姑娘 哦，对对，我大师也有， 偶像大师也是有音游的是吗？ 有音游，它有音游，但是没出国服。 哦，一直都是日服。 哦， 其实我们说像那个初音未来那种音游的话，它是由这个公主殿下在里面跳舞嘛、嗯、有的时候就是想看一看公主殿下的舞蹈，真的想欣赏。 是，就有时候打游戏你一开始刚打这首歌的时候眼睛就不知道是该看那个 飘浮的标， 它 会有歌词 还是看背后的、那个、 对，然后又想看歌词又想看舞蹈，然后就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对对对， 所以出这种欣赏模式也是非常好的。 对，欣赏模式特别好。 所以说除了这个歌好听歌多之外，还应该有欣赏模式。 对呀、啊、这是我们的一点小小的期待。 那这一定要、嗯、一定要好。 嗯，那未来大家希望能够玩到一种什么样的音乐模式，音乐游戏的模式呢？有没有期待？ 还是音乐游戏嘛，休闲为主， 休闲为主， 别弄得太紧张， 太竞技、嗯、 对，太竞技、嗯、 就是一点开都好有排名这个排第一那个排第二， 哎呀，有人现在就喜欢这种刺激、嗯、 还可以刷存在感。这样 我还喜欢比较休闲，然后歌好听，画面好、 嗯、 然后上手好，节奏感强。 嗯， 好，我还挺 看的，要求还挺多的，要希望出 VR 的那个舞蹈游戏， 舞蹈游戏， 音乐舞蹈游戏、嗯、VR 的，你戴上之后体验 一边健身一边， 是是，哎，这个真好， 挺爽。 通过玩游戏来燃烧大家过剩的脂肪， 其实也挺好， 其实挺爽的。 嗯， 所以这个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好玩的游戏嘛。如果收音机前和屏幕前的大家对哪款游戏感兴趣，不妨自己去搜索下载来玩一玩，是不是？ 没错、 啊。看看大家就是可以在我们的微博，包括我们的 B 站弹幕里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没准之后我们过几个月再来做一期音乐游戏的节目， 是是是， 没准那个时候咱们又能发现很多新的好玩的音乐类的游戏呢。 嗯。 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6，非常感谢我们的小雨和小莫做客直播间，谢谢两位，辛苦了， 辛苦。 拜拜。 嗯，啊，不拜拜呢， 没有吗？ 我们还有台词没有说呢。 哦、 请、 哎，对不起， 请 快回来，快回来。 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呢、啊，不妨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勋章是什么呢？就叫嗨森。 嗯， 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693，欢迎大家迅速加入 啊！迅速加入， 对，赶紧加入吧， 55693。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收听收看。那明天晚上是周五，对吧？那明天晚上这个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优五月山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大家不要错过哟。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梅、 嗯、我是志恒，拜拜、嗯、 明天见，拜拜 拜 拜。